988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建平，第九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給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無線上吧，上惡理吧，人扮優雅，自行亂簡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快活不了。几多礼我已崩解，几多正路已走歪进化。你先将圣殿里的神仙都杀掉，拜拜。 你个衰仔啊！趁我唔喺度，想占如果便宜？ 我冇啊！ 老豆， 我亲眼见到你，仲想唔认啊？ 老豆啊，阿爹冇占我便宜，我哋系正常嘅肢体接触。 哼，边有老板同下属咁亲热噶？ 我哋拍紧拖。 拍拖？几时嘅事啊？ 啱啱。 如果啊，你谂清楚噶啦。 我谂得好清楚。 你不如再谂下啦。 阿爹有咩唔好啊？有咩需要再谂？ 林女士，林女士啊，饮茶啊？ 我唔饮茶，想饮咖啡。 哦，你想饮咖啡啊？我去买啊！ 唔使劳烦你啦，阿爹啊，你去帮我买杯美式咖啡啦。 冇问题，我即刻去。 林女士。你点会突然间嚟零号店嘅？ 我咪讲过咯，心情好就会嚟探你嘛。 咁难得你嚟探我，我同你周围行下。 嗯，我心情唔好啊，边度都唔想去。 你头先明明话心情好，所以嚟探我噶。 本来就好嘅，但系啱啱见到啲令我心情唔好嘅画面咯。 咁你就更加应该出去散下心。 我想同关家权倾下。 哦，咁我哋一齐倾啊！ 喂，你唔系怕我会食咗你老豆系嘛？ 点会咧？ 唔会嘅话，你就自己出去行下啦。 哦， 阿爹有咩唔好啊？你点解要反对佢哋拍拖啊？ 我唔系反对，系唔赞成啫。 咁点解唔赞成啊？ 我希望如果找一个年纪比他大可以照顾他的男人。 你年纪够比余恩大啦，那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他啊？ 没有。 当初余恩带你回来见我，我都不看好你的。但是我没有阻止你们来往，因为我相信余恩，也都尊重他的选择。 我说你可能不信，虽然我不赞成他们拍拖，但是我都会尊重如果的选择。 是这样就最好。其实我都有后悔过的。 后悔什么？ 如果当初我反对余恩和你在一起，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不过后来我都想通了，就算我反对都没用，因为只是余恩认定的事，无论哪个反对他都不会听的。 是我辜负了余恩，我真的不是有心伤害他的。 身为余恩的妈妈，我没办法原谅你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不在他的身边。 我明白 的。明白的话，以后就不要再汇钱去我户口了，也都不用买东西给我。 我这样做不是想你原谅我，我只是希望可以代余恩做一些事。 你冇必要，亦都冇立场咁做。你回俾我嘅钱，我会叫如果转账翻俾你。 Thank you. 你杯啤酒我。 你点会嚟噶？ 知你一个人饮闷酒，咪嚟陪你咯。 你又知我喺度？ 估噶咋？点知真系俾我估中？ 你系嚟示威？ 我只系咁衰仔咩？ 我反对你同如果一齐，你唔嬲咩？ 唔嬲。 去唔得。 我讲真噶，虽然我个心有啲唔舒服，但系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老豆可以完全放心将自己的宝贝交给其他男人。 你又不是人家老豆，你怎么知道？ 我只要幻想将来有个男人追走我的女儿，我已经想发癫了。 你这么害怕，就不要生女咯。 那又不行，比起仔我更加喜欢女。你想象一下，有个小女生得好像如果那样，挺可爱的。 如果一定嫁给你的了。 她不嫁我嫁给谁啊？总之我一定会同佢结婚。 你又唔好行轻啊！如果将来有一日你对佢唔好咧，我一定会放过你。 你咁讲系咪即系唔再反对我哋拍拖啊？ 哼！你有林女士撑腰，我点敢反对？ 你唔使酸溜溜，我相信终有一日林女士会原谅你。 边有咁容易？ 我记得之前如果同我讲过，林女士根本就唔肯见你。但你呢次佢主动同你讲嘢，都算系有进步啊！ 嗯，你咁讲又好似系喎。 你就趁林女士喺零号店呢段日子多啲表现自己，总之做男人就要厚面皮啲，咁佢就一定会俾你感动到。 死缠烂打真系有用咩？ 点会冇用啊？我就系成功嘅例子，连如果咁难追都俾我追到。 有道理，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首先你要投其所好。所以一定要清楚知道林女士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988制作，零号店二。 我买了咖啡和三文治给你做早餐。 我今天不想喝咖啡。 不喝咖啡啊？那不如喝豆浆啊，还热的。 你怎会猜到我想喝豆浆的？ 如果说你除了咖啡最喜欢就是豆浆。 那杯咖啡和三文治怎么办啊？ 放心，我会搞定它，一定不会浪费食物。 咦，你不是不喜欢喝咖啡的吗？ 间中饮下冇问题嘅， 随便你啦。 咪住， 有咩事啊？ 豆浆梗系要配油炸鬼噶嘛。 我呢几日系咁为难你，你唔嬲嘅咩？ 我都唔觉得你系为难我。 我真系唔明啦，如果都已经接受你啦，我原唔原谅你重要咩？ 你可以唔原谅我。但是我想替如欣照顾你。 唉，我咪话咗咯，你冇必要咁做。 点会冇必要呢？系我欠咗如欣嘅。 你同如欣会搞成咁，唔系你一个人嘅责任，佢都有错。 唉，虽然我哋大家都有错，但系如欣会受咁多苦都系因为我。如果我冇一走了之，佢就唔使一个人照顾如。如果就不会为了爸爸身份的问题和他冷战，还被林豪昌捉了威胁他，他就不会死。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如果的，如因会遇到林豪昌是他命中注定会发生的劫数，他的死不关你事。 但是我真的很后悔，我明明可以拥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是我亲手破坏了。 你 我希望你可以看在如果的份上，给一次机会我照顾你。 唉，你这么喜欢做阿四，做饱他吧。 哦，那你等会午餐想吃什么？ 我早餐都没吃，你就问我午餐。 啊，那你想到再跟我说吧。 我晚餐想吃糖醋排骨。 哦，没问题，糖醋排骨是我拿手好菜。 你不嫌麻烦就煮咯。 一点都不麻烦。 喂，站在这里做什么？坐低一齐食早餐啦！ 好啊！ 林女士，你真的要自己搭巴士回去啊？ 都说是咯，送来送去，鬼死个麻烦。 两小时的车程有几麻烦啫？ 你们不嫌麻烦，我嫌你们烦啊。 嗯，那好啦，你一回到去就即刻通知我啊。 知啦，长气。你呀、啊，要对阿爹好啲啊！啊， 听到未啊？ 林女士，我先就系你孙啊，你唔系应该叫阿爹对我好啲嘅咩？ 阿爹有关家权睇住，佢点敢对你唔好啊？ 你咁讲系咪真系对老豆改观啊？ 哼，有咩改观唔改观啫？我系觉得佢比之前顺眼少少啊，系少少咋吓，唔多啊。 嗯，咁既然系咁，你可唔可以收咗呢份礼物？ 咩礼物啊？ 嗱，老豆见到你部手机嘅屏幕咧就坏咗，所以就买咗部新手机俾你。 我要新手机啊，会自己买啊，唔使佢送。 诶，林女士，咁大个水自己又买嚟，你唔劏就笨啦。 你唔使用激将法嘅，对我冇用。 我讲真噶，权叔都掹掂唔住。你在他身上拎回啲好处是天公地道。 你咁讲都好似系有啲道理。 呢部手机好嘢嚟噶，唔单止影相靓，用嚟睇韩剧画面一流啊！阿 Joshua 都变恶趴噶。 真系有咁好？ 我呃全世界都唔会呃你啦，林女士。 唉，咁我就勉为其难收咗佢。 嗱， 好啦好啦，我要上巴士啦。你哋走啦， 嗯，拜拜啦，林女士。 新手机有咩问题，随时 call 我啊，林女士。 知啦，拜拜。 嗯，林女士系咪真系开始接受老豆？ 应该就系。 今日真系太好啦。 如果笑下， 嗯，你做咩偷拍我？ 我寻晚睇手机先发现我哋识咗咁耐。竟然一张合照都冇啊！ 你想影合照啊？咪正正经经同我讲咯，使乜偷拍咁鬼鼠啫？ 咁我而家可唔可以影多几张啊？ 你要咁多合照做咩？ 第一，我挂住你嘅时候可以拎出嚟睇。 仲有第二啊？ 第二就系我要用嚟做我社交网站嘅头像。 你嘅社交网站点解用我嘅样做头像？ 呢啲叫做官宣。 咩官宣？ 官方宣布，如果是我唐九日的女朋友， 原来是为了宣示主权。嗯，俾张相我睇下。 嗯，嗱，嗯，你做咩 delete 咗张相啊？ 张相影得我唔靓啊！再影个。 哦 ，OK， 冇问题，影到你满意为止。 能够喜欢你，哪怕结果一复一延期。沿途情感渐处起，始终体贴入微，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爱不赶时机，才够细节来细味。在一起不敢把臂，怕甜蜜才叫你避忌。暗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急于说起。 九八八制作，零号店二。 恭喜你。 恭喜我啲咩啊？ 恭喜你同阿爹咯。 多谢啊，你消息又会咁灵通嘅。 阿爹将佢所有社交平台嘅头像都换咗你哋嘅合照，我想唔知道都好难啦。 唉，呢、這个阿爹真系幼稚。 佢咁幼稚，咁点解你又拣佢唔拣我啊？ 你又冇追我，我想拣都冇机会啦。 咁如果我追你，你系咪会考虑？ 喂，你仲讲笑？ 你真系一啲都 feel 唔到我对你有好感。 你唔系认真嘅系嘛？你整蛊我，吓死我啊！ 唉，你使唔使面都青晒啊？我中意你，好多人惊咩？ 咁又唔系。 唔系嘅话，咁点解你咁大反应？ 咁我不嬲都当你系好朋友、好拍档，冇谂过其他嘛。 咁阿爹咧，你唔系话你哋无论系年龄同背景都差距太大嘅咩？点解会突然间改变主意接受佢？ 其实我到而家都系咁觉得，但阿爹俾咗勇气，我系克服你一切。 如果到最后都克服唔到咧， 咁咪算咯。结果唔圆满，咁咪享受过程咯。 估唔到阿爹对你嘅影响力咁大， 我自己都估唔到。 突然间有啲妒忌阿爹添。 有咩好妒忌？你啊，想揾女朋友用乜嘢啊？ 拍拖嘅嘢都系唔适合我噶啦，我都系专心捉贼好啦。 我去去厕所。 嗯。 诶，如果呢？ 你唔系真系喺佢身上装咗 GPS 啊嘛？ 系如果话我知佢喺呢度嘅， 佢去咗厕所啊？系啦系啦，唔使养嚟养去啦。我睇到你手机荧幕系你同如果嘅合照。 如果而家系我女朋友，你以后唔准再打佢主意。 你放心，我系唔会做第三者嘅。 系就最好啦。 我会等你哋分咗手先至追佢。 你唔使发梦，我哋系唔会分手嘅。 感情系呢个世界上最幻埋嘅事，所以你唔好咁老定。 睇下点？ 你哋两个而家喺度做咩？ 我恭喜阿爹终于追到你啫嘛！ 而家全世界都知道你系我女朋友，你走唔甩噶啦。 你系咪谂多咗啊？我冇你谂得咁受欢迎。 你真系一啲自知之明都冇，走得未啊？ 老 Sir， 我哋先走啦。 嗯，拜拜。 拜拜。 你真系一啲都 feel 唔到我对你有好感。 你唔系认真嘅嘛？你整蛊我，吓死我啊！ 侯志森，你真是自作自受，成日嬉皮笑脸懒潇洒，现在好了，讲真话人家都不信。 林威，警方怀疑你同一单男童失踪案有关。 阿 Sir， 我都不知道你讲什么。 你认不认得何俊生？ 他是我前老板。 他的仔何家乐不见了啊。 他的仔不见了关我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为了报复何俊生解雇你，所以捉了他仔？ 阿 Sir， 你不要屈得就屈、啊、你有什么证据啊？ 你要证据嘛，你自己看看。闭路电视清楚拍到你在何俊生屋企的后花园捉了何家乐，你到底将他收埋在哪里？ 我是有想过要绑架何家乐，威胁何俊生，但是何家乐突然间不见了、啊、 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想死撑？ 我真的没说大话，那天我在后花园捉了何家乐，突然间有人出现，我一时惊一滞就带了他入屋，我想着躲在私房一阵再走的，但是怎知道？ 怎知道什么？说。 何家乐突然间凭空消失了。 凭空消失了？ 我亲眼看着他消失的。 你现在当阿 Sir 傻仔，一个人好地地怎会消失啊？ 何家乐失踪之前，我听到有把女人声，私房有鬼，私房有鬼啊！他是被那只女鬼捉了。你不信，你可以check下闭路电视。我是一个人离开何家。 阿 Sir， 是不是有我仔的消息啊？ 不好意思何生，暂时还没有。 闭路电视都已经影到是林威捉了我的仔的了，他一定知道家乐在哪里的。 虽然闭路电视影到林威捉了何家乐，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 他 佢唔会系杀咗家乐，将条尸埋喺屋企啊嘛？ 佢喺何家只系逗留咗大概30分钟，根本唔够时间杀人埋尸。 咁家乐到底喺边啊？ 你屋企有冇地下室之类噶？ 冇啊！你敢问？唔系怀疑家乐仲喺屋企啊嘛？ 我系唔想错过任何可能性啫。 我已经搵匀成间屋，家乐冇可能仲喺屋企噶。 我想去书房睇下。 我带你去啦。 好。 嗱，呢间就系啊，你随便啦。 唔该晒。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呢间书房的确有种好诡异嘅感觉。唔通书房真系有鬼？咦？何俊生屋企只狗唔系唔见咗嘅咩？点解会有狗吠声嘅咧？唔通系隔篱屋？但系啲狗吠声唔知系外边传入嚟嘅，反而似系喺呢间房。墙壁呢幅画嘅狗仔点解好似识喐咁嘅？咦，画里边个细路咁似何家乐咧？何家乐就在里面。 你说画里面的小孩是家乐？ 你给只手我，我们现在就带你离开这里。 你等我一阵，我要带埋波波一起走。 这里还有其他小朋友？ 陈月华，你已经死了72年了。 72年？为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都会好像发生没多久的？ 零号店二第九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刘志森黄文斌饰演，林月沈桂常饰演，关家权廖日豪饰演，林威林可峰饰演，何俊生罗瑞安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级一一扯下。暂需用来做灯吧，问何曾是神吧，自无善信吧，你不信恶理吧，人扮优雅，自行略简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理想死吧，文明尽毁经书诗。